黄金战士大巡游，人民力量约定你，今个星期六日黄金时间，着起人民力量的黄金战衣，同我哋一起强势游遍港岛新界。8月12日星期日下午2点，黄金沙田大巡游，大围港铁站出口集合，同万必陈志全、袁利明齐齐搭港铁进军沙田新城市广场。智勇相传，守护香港。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 JD 贾晓晨。 郭博士答客文， 开播开播，网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阿周。咁啊，阿郭博，我哋最感言嘅郭博士今晚又见各位啦。咁啊，睇下今晚又有啲咩新料想同我哋爆一爆咧？好似而家个新政府咁样啊，好似上一个新官上台就有人插一个，咁点搞啊，郭博士？ 开始又俾一个问题俾大家，试下答到啊，睇下我哋酒色财气咧，好多次都系讲嗰啲答嗰个钱嘅问题嘅。但嗰个好深奥咧，阵间啊讲少少技巧啦。又有一个关于两级半嘅程式嘅问题，睇下大家嘅思路系点。即系如果呢啲咁嘅问题都搞唔到咧，譬如话有啲人而家讲啲政治问题啊，讲成咧就喺个表面睇人哋嘅行为咧，去评论人嘅政治。咁啊，有啲政治人物咧，佢如果识包装咧，识好咗动作咧，你会俾佢呃到嘅。 嗯， 你最简单，譬如话我生活上咁简单嘅酒色财气问题，你都谂唔通。咁啊，今晚咧俾个题目大家答话啦。咁你哋下一堂咧，我就会开个谜底嘅， 系 杨贵妃嘅问题。 杨贵妃， 当年杨贵妃咧就14、15岁咧就已经系同嗰个隔篱村个男仔搞上咗，但佢阿哥咧就唔知道，佢哥哥做官噶嘛，咁阿哥咧后屘皇帝咧就征求啲妃嫔，佢阿哥就推荐个妹，咁啊希望得宠啦，咁啊同个皇帝话好啊，你个妹佢我妹啊待字闺中啊，又靓啊，又系未有男朋友，乜都冇嘅，玉洁冰清嘅，咁咪去选到咗入宫。入咗宫咧大剂啦，杨贵妃话呢次死啦，因为自己知道唔系处子之身啊嘛，已经同嗰个隔篱村个男仔搞咗成3年，点样过关咧？呢次真系大件事，咁啊唯有咧就成日都推个皇帝话月经嚟，月经嚟。咁皇帝又诈刑啦，唐明皇喂，你有冇搞错啊？你阿妹一个月个月经嚟咗27日，即系搞笑啫。咁又话头晕，又话身庆，但佢真系知道咧。如果俾，因为皇帝咧系知道噶嘛，有经验噶嘛，你系咪话黄花少女一定知噶嘛？咁啊拗爆头，咁啊大家网友咧可以谂下，杨贵妃点样过到关啊？咁啊，谜底咧就下次先开，大家认为谂到嘅我贴上网，杨贵妃点样过到关，令到个皇帝相信佢咧系处子之身嚟嘅，未经过男人，未同个男人有路嘅，呢个都几深奥嘅，大家都可以慢慢谂。 咁啊，各位慢慢谂下有啲乜嘢答案咯。 好啦，又要讲翻钱先啦。咁啊，我上次出咗一啲钱嘅问题咧，就。都而家都冇人答到啦，因为嗰啲太深啦，嗰啲涉及。如果你答到咧，就不得了。答到啊，真系唔应该成喺个网上咯，即系唔应该喺个箱仔后边嘅人咯。即系你会好忙咧，又好另外一个层次嘅人。唔系有另外一个层次嘅。咁啊，但你系讲话喂，咁你吹水啫，咁我唔讲个谜底，我讲第二样嘢。 咁系咩咧？ 而家都用得到嘅。但系咧就系、是、你可以考虑用得到嘅。我哋以前咧喺睇下先，60年代、70年代初、70年代72、73年啦。即系举例啦，即系等于现在，譬如话而家一架 Benz 买架 Benz 普通嘅咧，都系最平都要80-90万啦，70-80万啦。譬如话嗰啲 230D 230C 啊 220C 嗰啲都七八十万啦。咁如果做车会呢就做到五六十万㗎嘛。譬如我去年买架 Benz 咁做咗车会五六十万。好啦，如果喺现所公司偷偷攞匙咗架 Benz, 炒咗大镬。咁现所公司赔咗钱。咁将架烂铁一旧嘅车拎咗返去，但佢都要卖出嚟㗎。我哋喺七十年代初咧，我哋买咗架 Total Noise 车翻嚟。嗰时啲车价咧，我买有架架翻 Romeo 咧就十几万啊，都唔平啊，当年都十几万。咁啊做车会啊做到十二三万。我哋万五蚊买咗架 Total Noise 嘅架翻 Romeo 翻嚟，即系一年车嘅啫。等于而家你买架一年 Benz Total Noise 咁，你最多五六万啫，买嚿烂铁。咁有排保俾你嘅。咁我哋咧就，譬如你今日买架 Toros Benz 翻嚟，咁啊五万蚊买咗，咁咪再揾个老友车行做三万分期咯，实做到噶。 嗯，系做到。 因为你一年车嘅 Benz 做三十万分期，实做到俾你噶。咁你除咗五万蚊本，你都有25万扎袋，咁你分期还。但最重要系乜嘢咧？你点样埋尾咧？咁个 friend 同你做份车会，你又唔好呃佢。我哋当年都冇呃啲车行老细噶。喂，嗱，我架车啊 ，Toyota 我买翻嚟，你同我做八万蚊车会，嗱，我拎去整嘅。我整完咧，我卖翻十几万，咪俾翻你做翻份车会，赎翻牌保，再做过，你又赚多次钱咁啊！车行而家都得噶。譬如话你五万蚊买架炒咗嘅 Toyota 车翻嚟，咁你整完佢，咁你卖翻成四廿几噶嘛？但你唔容易做得到系乜嘢？第一，你朋友信你卖到未？第二，你要有嗰个班底咧，可以将架车成架接到变 A 字嘅车咧，系还翻完去整到出嚟嘅。 咁已经要好高技术。 梗系啦，但我哋嗰时可以做到咁咧，系话我唔使钱做生意噶嘛。即系等于而家你有架 Toyota 时车，我买咗五万蚊，我唔使俾钱出嚟嘅，即刻拎去索牌保做分期，咁啊收翻三十，袋住廿几万先再埋尾。 嗯， 但咧呢个系唔容易嘅。即系呢个梗系你嗰个人嗰个功夫，但我哋系七十年代初咧已经用呢度用呢个方法喺嗰啲保险公司咧就可以做到嘅。有一种咧就我哋炒楼更加厉害啦嗰阵时，因为交吉楼同唔交吉楼咧争好远价钱嘅。譬如话唔交吉就一百万，交吉咧就起码都180万。咁你一百万买翻嚟，咁啊卖合同再卖出去交吉。但你要同银行讲，你话我搞交吉嘅，因为你变咗行变嘛。但我合同写明我买交吉，我买翻唔交吉。你要想办法咧，令到个租客搬咗去，你咪再买咯。但嗰个好深奥噶，我哋讲一个例子啦吓，就话我试嗰个单位，而家我见嗰啲人收楼收成咧，系好渣咯。 经常都系唔系用啲正当手段添，好多都。 我有单楼喺摩地度。唔系喺摩呢个西摩度，所有人搬晒啦，搬剩一个教书嘅太太，五六啊岁到啦，佢住咗成十几廿几年，嗰啲西摩度嗰啲旧楼千几尺，1980年代初，我卖咗俾一个朋友，我为我仔同啊咁啊嗰个婆婆咧就郭先生你。我哋揾人，佢一个人咧冇嫁人，佢就约我咧下个礼拜咧揾人同我讲，即系讲嗰个搬迁条件。 嗯，咁系咩？ 咁我就约咗佢咧，就谂住一个人去。咁我下边我啲朋友咧，喂你唔好，唔知人啲咩人嚟嘅，我哋跟你去啦，即系当讲数。咁啊，我唔使啦，我个人得，但我哋都唔系咧，有两个人陪住我去。一去到咧，对方嗌咗佢阿姨出嚟。成七十岁嘅，我你哋走得啦，输紧嘅，我唔使讲，我输紧啊，唔使讲。 问咗我婆婆出嚟， 咁我咪任佢要到几多咁，我嗱我俾保险费你，同你揾埋地方，佢帮我手，咁咪处理咗咯。咁好啦，我下边啲人咧就话：，喂，唔使赔咁多，点点，我哋揾个人喺度开个坛，喺度搞神打上身，自己斩自己都吓到佢走啦。咁我唔做呢啲嘢嘅。 嗯， 佢喺度住咗廿几年，今时今日佢几百蚊租，佢临到收我十万八万，我啊赚大钱。 佢又收我十万八万工钱费，咁你俾得开心咪算咯。 系咯，咁 即系我觉得咧，呢个咧系一个 赚到，唔需要赚到尽。 好似啲大地产商，你收楼咁，你都赚大钱啦。 系咯， 系咪你俾多两蚊钱人就冇所谓噶嘛？我所以当年咧，我下边啲人，你唔使啦，我你话俾八万蚊，我唔使，我三万蚊包你搬佢走。 呢啲咧就叫取之有道啊！但系而家个社会最兴嘅就系赚到尽、哦。 好啦，咁啊，另外咧就有个朋友咧就问话嗰、那个小甜甜嘅问题啦。小甜甜即系呢、這个小糖糖小姐啦。佢个故事咧就好长嘅。我就先讲一部分先， 可以做连续剧、哦。 我讲一部分先，你俾我讲一部分。当年咧喺市场上有人嚟揾过我，佢话喂有单嘢咧，话赢紧嘅。如果有喺某个地方有单官司咧，如果急钱咧三百万一份，咁咧如果赢到翻嚟咧，有起码有人十个开，咁啊博十几个开都唔止。咁啊，有个咁嘅盘放咗出嚟，打一单官司，有单遗产官司，又有人嚟揾我。我好啊，我但咁样，我嗱做还做呢单官司咧，就由我 handle， 即系点样打法，我去点样请咩律师打咧，就由我负责。咁对方后屘又唔制啊嘛，因为对方都好识嘢嘅人。即系点解我要 handle 咧？因为喺个行上咧，唔公开嘅不成文规例咧。就如果我接到单生意去打官司，我喺个律师楼度嚟讲咧，有自己嘅内部嘅优惠价噶嘛，即系叫话有啲台底钱收翻嘅。咁即系话我净系收翻你唔赢官司，我就收翻你回扣嘅台底费，我都唔使输嗰三百万咁啊，即系我赢紧噶嘛。但系后屘人哋对方都谂到，所以我就冇参与啦。如果单官司唔系好 handle 咧，我就唔参与。但佢哋走咗保喎。如果我 handle 呢单公司不是咁打法嘅， 咁你点打呢？ 呢个比较深奥啦，嗰、那个咧唔系咁搞法嘅，咁啊，所以佢哋后期咧都输咗。好啦，但系讲翻佢之前个故事啦。咁呢个小糖果小姐个先生咧，佢第一次嘅绑票咧系台湾做嘅，大家睇翻报纸都睇到。但台湾做当年咧。是代表佢策划嗰班人咧，系一个退休嘅，据我所知系一个退休探长嚟嘅。咁佢个涉及咧就系一个道义上嘅问题。道义上问题点咧？即系糖果先生佢当年嚟香港做生意，佢哋最早做嘅系大家睇报纸咧，做啲属于啲化工原料啦。但你唔好忘记，佢化工原料有一种无水醋酸。咁大家上网睇到无水醋酸咧，系乜嘢情况之下要用无水醋酸？所以佢哋揾嘅钱咧系好唔干净，但呢啲都系冇人讲啦。好啦，咁佢另外再入做房地产生意嗰阵时候，即系啲资本边度嚟咧？但当年咧，台湾有外汇管制噶嘛？咁啊，当年喺台湾有个大嘅商家，即系台湾啲细家。即系要走钱出嚟，走出嚟台离开台湾啲钱，因为台湾成日都话反攻大陆啊，又两合又唔安全啦、啊，咁啊掟咗几千万咧就俾咗呢个人，由佢喺香港参与佢公司咧就做呢个房地产生意，当佢公司有份。因为我哋以前喺中国咧就好习惯咧啲人做生意咧，大家都揾把口就算噶啦。即系唔系话好详细又订合同啊又剩嘅，咁啊俾咗几千万佢咧就参与咗佢香港嗰个公司嘅地产公司，咁到后期呢笔钱一路累积咧应该好庞大嘅，咁啊咁多年都冇计过数，喺内唔中俾啲少少红钱啊咁啦，到呢个台湾嘅富商喺台湾嗰阵时候有病喺离流之前就交代佢个仔，即系嗱有一笔钱喺香港。是呢个小糖果小姐嘅先生钱嚟嘅，咁啊而家你打电话俾香港，咁啊喺医院打电话嚟香港揾呢个黄某人，咁黄某人咧就承认嘅，同个仔都通电话，系啊，你爹哋嗰时候有笔钱喺度，几多钱？你过嚟我计翻数俾你得噶，你哋放心啦，处理啲身后事啦咁。咁完咗之后咧， 台湾嗰方面个老嗰个富商过咗世啦，佢个公子咪过嚟收钱咯。咁你同佢通个电话，好啦，过嚟收。某军反口唔认， 哇！ 冇件咁嘅事， 即刻就冇啲咁嘅事啊！ 冇件乜事，冇件乜事咧，咁啊惹起咗江湖上嘅怨愤，即系组织咗一班人咧，就做咗第一次嘅绑票。 哦、即系其实就唔系单纯为钱嘅。 咁啊，当日咧就系、是、由呢件事搞出嚟嘅。所以咧就话一个人佢有几多个因果有几多性咧，就涉及啊好多嗰、那个佢自己嗰个行为。好啦，另外咧就系、是、今晚嘅主题咧就系讲话嗰个，我哋喺个车窿度提过咧，今日开麦咧就话有啲朋友问咧，点解呢轮政府点解请咗咁多啲官员咧出嚟做嘢做唔到啊？好似成个社会都乱晒啊！咁点解佢哋请啲官嗰时咧，佢哋中国政府都唔过滤啊？呢、這个涉及咧就系、是、大家网友成日都讲话，而家中国政府咧系中央中国共产党当权。咁而家香港回归咗十五年，但系喺香港回归十五年或者嘅前后咧，系冇人正式去教过。共产党思想是什么呢？ 真的讲真的没什么多人知道 的。共产党思想的特色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做 我其实都很模糊的，做了那么久中国人都不是很清楚他那个模式，和只是知道大家都会有种好像避，虽然是那么近的，但是大家会避的。 好，你譬如说现在你讲国民教育，讲什么教育，这个没所谓的。中国人他香港人其实最爱国，全世界你见好少中国大陆有水灾天灾人祸，好少人捐钱的。他们捐钱都是那个政府叫啲单位捐的嘛，民间好少捐钱做善事的。 是啊， 他们因为当做生意，即是等于香港有些人我回去跟中国起间大学，那他起完之后他就拿了地皮咯。嗰、那个大学校长喊咁啊，有间大学个校长对住我喊嗰阵时，咁啊，其实香港人咧，共产党点解佢知道香港人咁爱国咧？佢都要用咁强硬手段，或者用啲咁唔干净嘅手法咧，就是、大家冇研究过共产党思想系咩叫共产党思想先，有咩唔同先？呢、這个好紧要嗱，学校冇教喎。有好多人搞政治家，好多喺度吹水，有好多做议员，有好多做香港啲评论家咁。佢冇讲咩啫？喂，共产党思想嘅特色系什么？有乜嘢唔同？ 嗱，如果表面上咧就经常都话系马克思主义，但系我哋知道中国嘅共产党绝对唔系呢回事噶。 所以咧就话最近有个网友咧就贴咗一套电影，佢都揭得几好嘅。就贴咗有一套啦，蛮山个电影贴咗上个走色彩嗰个区嗰度，大家可以睇。咁嗰套电影咧，佢就唔系介绍共产党思想。一阵间我补充咩叫共产党思想，特色系乜嘢？但嗰套蛮山咧，系讲系好少嘅国情，但都咁坎坷嘅嗰套电影。但你睇完之后咧，你觉得即系话有个网友仲话啊，郭先生唔怪之咧，要喺嗰个山区农村度咧做咁多嗰、那个文明嘅工作。我哋真系力少啦，系咪？亦都中国地方太大啦，中国政府做噶，佢而家佢中央政府咪话唔做噶，但系人太多，你好荒芜，同埋人真系佢都文盲嚟嘅，你送啲书落佢都唔识睇。咁我哋咪唯有喺啲小朋友嘅教育度做起咯，希望未来嗰一代开始好咯。呢一代嘅都算收工啦，系咪先？但你睇到蛮山咧，嗰个冰山一角嚟嘅。好啦，仲有一套电影咧，叫《蛮井》，系讲嗰啲矿洞嘅开矿工人嘅事咧。嗰度系冰山一角嚟嘅，最真实嘅，好悲惨嘅，系以前咧根据中国嘅法律。如果开矿有小朋友死咗嘅话咧，个矿洞有事咧，系赔偿俾个家属咧系廿几万嘅。早十几年前都有嘅个人命，即系喺个矿坑度出事， 是细路仔的话，那些童工，咁啊变咗佢有条咁嘅例落嚟咧，可以有人去揾人走去拐带啲细路仔嚟，或者收留嗰啲孤儿仔喺街度收晒嚟养佢嘅十二三岁，养佢三两年咧就叫做童工，做童工咧就呃现梳，呃呢啲抚恤金，就整喺个等个矿洞度咧整死佢嘅。咁佢咪譬如一百几人咁，你睇攞几多钱？咁啊上下一条龙嘅。所以我哋个社会咧系非常坎坷嘅，即系所以你点解我上次喂对嗰个毛泽东咁冇礼貌咧？即系喂佢都叫做一个新中国嘅创办人，就佢带嚟呢个共产党嘅思想嘅教育，再经过佢毛泽东本人咧系着咗魔嘅。他这个人呢在图书馆出身，他看尽很多书，但他在中国来讲呢是变成一个文字魔的。他喜欢玩文字，找到出神入化的。一个海瑞罢官可以就开始杀人的了。好了，这里补充呢就说，如果你想真的了解共产党的祖师爷那套思想是什么，大家有机会去上网看那套列宁在一八一九这套电影，1939年拍的，这套电影是很清晰。那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思想？ 啊， 其中有一句，如果你是好人和一个很慈善的人的话，你不要跟共产党做朋友，千祈不要埋堆，因为你会死于非命。为什么呢？在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他这个人这么有慈善心的人，有朝一日呢 他会帮我们的敌人，这样讲的嘛。当年你看回列宁的讲话，即是你的人有同情心，到有朝一日我们为了共产党员要走去搞斗争，搞自己的王国，或者搞他自己的理想，或者搞他国际共产党这个这样目标前进的时间，如果你有同情心，你看不过眼我们那种斗争手段，或者是残酷手段，那敌我斗争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时间呢，你就会同情对手，变成我要连你杀埋的嘛。 嗯， 所以你有良心的人，或者慈善的心的人，你不可以跟共产党交朋友的嘛。如果他一日他那个党性未除，他那个共产党思想还不去改变的话呢，你所以我没有朋友就是这样了。喂，我不可以，我回到中国，我帮我下，我是中国人，我有个中国心而已，我不是支持你共产党，你哪个做皇帝统治中国我都要做的啦。啊，我是中华儿女一份子嘛，是不是？我不可以说我将资源拎去非洲，拎去第二个国家嘛，我都是有自己的祖先，那我都是梗系唔可以话翻光灯笼照远唔照近噶啦，有啲人好怪噶，去出去出边咧，哇，对啲朋友啊，即系 social 啊，佢好阔佬嘅，佢对屋企人好刻薄噶嘛，系嘛？但我哋唔可以咁做啊嘛，咁我哋咪你国民党当家又好，你而家清朝皇帝当家又好，你共产党当家又好，我哋都支持我哋嗰个国家嘅。这个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来的。这个心呢，其实共产党看清楚就看到的。一个华东水灾，每一次四川大地震，每一次中国的天灾人祸，香港人筹钱是最多的嘛。包括世界的华侨都没有你香港人那么多的嘛。他是会不珍惜的。他为什么不珍惜呢？他就说这班人啊，这么爱国，这么有慈善心。哇，这班有慈善心的人呢，有个朝一日呢，他发觉他们不容忍到他们共产党的这些不正常行为呢，你是他敌人来的嘛。所以他都要千方百计，他来怎样去制衡你，或者怎样用方法手段呢去洗你脑啊，去改变你的思维啊，除非你全部投降跪低，那么叫中国共产党万岁。所以我上一集呢讲漏了个字，其实共产党呢改招牌呢好好的，一是大中华共产帝国，我是讲少个大字嘛。好啦，如果再威水啲咧就好啦，大共产中华帝国，咁啊假大空都有晒，名实相符咯，呢个招牌够钟啦嘛， 够啦， 系嘛，咁啊下一 part 翻嚟继续。 第三 part 咧答问题，希望网友啲问题打打入嚟。 嗯，希望各位网友尽快拨打电话入嚟啊！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 Mastermind， 在这里带来一只我的新歌叫《流行无罪》。其实作为独立音乐，作为所谓地下的音乐人，我一定可以做到令主流都可以接受到的音乐得嚟，不需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和宗旨的。 地下上不到大场面，来自地下的永远只可以企墙边，望住台上面七成上面的表演。我问音乐是咪就是咁表面。我一直有个心结，我想知我同你究竟有啲咩分别。总结个唯一分别就是我低俗非主流界别，要大路先会大而想成名感最快捷。 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 hip hop 嘅 rapper， 第一样嘢要表达嘅嘢唔应该系纯粹观众中唔中意，而系更加应该带出佢自己喺 hip hop 路上嘅一啲嘅坚持同埋宗旨。这首歌咧系有嚟自 Swing 嘅 Gerald 同我合作嘅，喺佢临走之前嘅遗作同埋告别作嚟噶啦。咁离开香港之前，佢都好欣赏我啦，我都好欣赏佢啦。咁我喺互相欣赏之下，我就俾咗机会佢同我制作咗呢一只歌。 你觉得我带个愤怒，我技术好高又好暴，我知道你个道理老土过，好心又好暴。我唔需要退路，誓要将围墙推倒，因为我信主流未来系由地下制造。 就系呢一句歌词，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獨立音樂、地下音樂嘅人係好有才華同埋非常之有抱負嘅。如果香港嘅主流音樂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希望可以再進步嘅時候咧，呢一班人正正係而家主流樂壇需要嘅人才同埋一啲嘅新血嚟嘅。所以點解我會認為獨立音樂係可以做得好，亦都係點解我會寫出呢一句，因為我信主流嘅未來係由地下製造。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mind。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郭博士答客文， 好啦，我哋翻嚟第二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嗱。咁啊，想问下郭博士一样嘢，翻头问下先啦。咁头先咧，阿郭博士就讲咗呢个杨贵妃嘅问题啦。咁我哋唔多唔少咁深奥嘅问题，俾少少贴士啦。到底系用迷药啊，灌迷汤啊，还是剥晕阿皇帝佢啊？ 呢个问题啊，俾啲女士答噶嘛。你哋咁叻，咁你都搞唔掂，点可能走码头啊，大佬？嗱，好啊，俾啲贴士你啊。 个个走码头嘅咩？ 杨贵妃咧，后屘咧就有话高力士帮佢，嗰阵时有个太监叫高力士，好得宠嘅后期高力士。因为佢高力士唔知道咧，佢系间接帮咗杨贵妃一把嘅，俾佢过咗关嘅。咁啊，所以呢个故事咧，大家谂啦，高力士唔系有心帮佢嘅，啊，但系杨贵妃谂到借咗高力士咧，用一用咧，帮咗佢过到关嘅。咁呢个真系比较深嘅。好啊，今晚讲少少嗰个电话几多号啊？今日佢正话，一阵先，大家打电话嚟有问题，或者打上赤窿问问题。我哋讲一讲今晚点解容官当道啦，个主题。点解香港请咗咁多容官咧？点解会突然间咁咧？呢度连带翻我哋讲啲管治嘅技巧俾大家听啊！ 系咯，英港英时间冇咁乱噶喎。 我哋唔好讲香港啦，先系费事得罪人啦，又比较敏感啦。我当年喺亚洲一个国家，咁我哋同一啲高层嘅政要咧，我哋自己有自己嘅 bodyguard 嘅，我哋自己有自己嘅武器。乜通常啲武器咧，一上机咧就啲子弹咧，我哋同啲枪咧就分开摆嘅，因为如果你摆埋喺度。在个箱度咧，架机升降咧会惊走火啊嘛！我哋机度咧又唔随身啦，咁啊将啲子弹就一个地方摆，嗰啲枪下咧就一个地方摆，分开咗咁就唔会走火啦。咁但系咧，我哋当时我哋一去到第二个国家咧， 当地的大使馆咧，就会嚟有保我哋自己有一班玻璃格啦。但通常当地政府咧都有叫俗称嘅资科咧，就喺外围一浸嘅，即系我哋近身玻璃格外围咧，就佢哋当地嘅资科嘅人员。喺第二个国家。另外咧，有一批特工队咧，就是、当地大使馆落命令咧，再嚟喺外围咧。有一浸人嘅，即系咁啊，去到第三浸人嘅大使馆有一浸人喺个机场中段，即系中层，资科外围一浸人。好啦，另外仲一浸人咧，系大使馆都唔知嘅。我哋咧又唔会话讲嘅，我哋又唔会话讲出嚟嘅。 嗯，咁嗰浸系咩？ 咁啊，嗰浸人咧。我哋都唔知嘅，但我哋知道系有一浸人喺机场外边嘅。咁但系嗰浸人咧就好麻烦嘅，个管理点解会讲呢啲？会讲到嗰个管理嘅技巧咧？咁喺外围嗰浸人，因为佢哋方便当间，佢哋嗰啲迷你轻机啊，迷你嘅随身嘅武器啊，佢就算天热咧，佢都要着西装噶嘛。你唔着西装咧，你就会遮唔到你啲武器啊嘛。好啦，有一年咧，我哋喺亚洲啲热带地方咧，咁啊有个工作人员咧，即系热得滞，咁啊揈下个身，就俾佢哋嗰个国家啲机场特警咧，就埋去踢斗。咁啊，哎，你唔好喐，我有武器，咁我咪跟佢翻差馆咯。翻差馆，咁啊承认藏械上 call， 一上 call 啊 PG 认罪，你叫咩名啊 David？ 咁啊认罪，哦判监一两年。佢又冇行使外交护照，乜都冇嘅，即系我哋外边嗰一阵嘅保镖拉咗一个，咁啊喺 court 度判咗坐监两年，枪械充公。好啦，喺佢哋当地嘅警察部咧就结咗案噶咯，拉咗个人喺机场藏有枪械军火，咁啊判咗案，坐咗两年监啊 ，final close。个犯咧就喺法庭咧，咁啊戒咗去监房噶啦嘛。 系咯， 戒咗一间房 A 间房，过咗个礼拜后，有架车政府嘅人去 A 间房咧提呢个 David 出嚟，有个咪姆我提走个犯人调仓，即系调去第二个间房。咁嗰个 A 间房嘅阿头，咁咪有人签收名，签收个人，咁咪签咗名，好啦，又完咗啦。咁喺 A 仓度咧，就有个犯俾人戒走咗，调仓。佢冇责任嘅，闲正手照留翻个底喺度。某一日，当日拉呢个 David 嘅警察喺个酒吧度见到阿 David， 佢当落呆咗，有冇搞错？大佬有上十日先就判咗监，坐紧监，点会撞到佢咧？咁 而家喺度酒吧度， 系啦，喺度泼酒，咁啊嗌埋啲同袍，咁啊扮鬼扮马，即系踢斗。问佢攞证件一攞出嚟，哦 Simon 唔同名，但佢都一头雾水， 换过晒， 捞晒头个人真系冇理由咁似噶，咁样咧就话呢个咧就是、管治嘅技巧。点解咧？因为我哋唔会运用嗰个外交权力或者政府嘅权力，喺警察部一拉人咧就会攞翻个人出嚟，唔俾上 court 嘅。就话由头成件事咧 ，call 啊照上，军火啊照俾你充公，监啊照坐，喺半路中途咧系冇咗嗰件事。 换咗啦。 喂，呢啲咪管治技巧咯？你而家你香港唔系个少少嘢未做到嘢就落区，未做到嘢，好似我哋某军而家话搞啲劏房。咁多区你唔买，买到宅楼有土法收楼嘅，有冇咁巧啊，细佬？系咪啊？当年九十年代买收租楼咧，起码有成两分息噶、哦。譬如你买100万嘅收租楼咧，有成20万租收噶、哦。有成20万租，佢收万几蚊嗰啲旧楼，佢隔开咗系好收租噶嘛。好啦。点解呢啲咁嘅人嘅庸官？我哋上一集我提过，大家打翻十听下。 我哋有先见之明噶。我呢个人，你梁振英用佢，你都冇运行啦。咁啊，而家话口未完，佢系真系用佢，咁样咪冇运行咯，即系咪大口气啊？一个人咧，你聪明咧系冇用嘅，因为你唔诚实啊嘛。所以以前我哋成日同啲小朋友教嘅，喂，你诚实好紧要噶，诚实真系罪恶噶，做得出哇历史嚟噶嘛，我使乜同你遮掩啫，系嘛？譬如话喂，我做陈茂波间冇事啦，一上场自己自爆， 自爆咗先。 嗱，我老婆系做包租嘅，收楼嘅，我哋九十年就开始炒楼噶啦，专买咧买楼嚟投资收租嘅。咁啊，买翻嚟都有租约嘅，全部啲房劏定嘅。但而家我做发展局长，咁啊呢啲咧都系应该要执执佢噶啦。而家开始执紧，我老婆都唔做啦，又退埋啦，自爆咗先。有啲咁嘅敏感问题，一早讲噶嘛。佢哋啲人咧想又要做圣人，佢哋好惨噶，佢哋唔明白咧。你埋共产党埠扮圣人，去攞个位你实死嘅。因为佢唔明白咧，共产党咧唔需要你扮圣人嘅，所以你见到市场上咧好多啲歪灵歪斜啊、古灵精怪啊、流反口覆舌啊、歪理满口啊啲人咧，佢都会共产党中意佢噶嘛，佢就要呢啲人，因为佢系最紧要你乜嘢都冇所谓，你忠心我又得噶啦，你好人佢又惊，你忠老实佢又惊，你叻佢又仲惊，佢全部唔需要呢啲人噶嘛。佢咩所谓啫？我霸咗个地盘翻嚟，弯下你哋冇饭食，你哋嘅事啫嘛。你得闲，你哋冇机会见到啊！你唔信咧？如果你有机会或者有人睇到中联版啲人点食饭啊，啲共产党中资机构食饭点样嘅款啊，你影到出嚟，你好笑噶。佢咪以前嗰啲咁嘅嗰啲山寨嗰啲咁嘅，啱打家劫舍翻嚟之后分赃咁咯，系嘛？发你财财啊，开晒啊，大鱼啊，揦住个杯啊，杯盘狼藉咯。因为揽住条女咯，直情系嗰啲咁嘅土匪嘅聚餐一样噶嘛。你唔好见佢着件套西装打条呔啊，唔系嗰回事嚟噶嗰班友。你见而家嗰日嗰个有个新华社嗰个副主任出嚟讲话乜嘢嘅推销国民教育，姓黄嘅黄志文啊，黄志明啊，黄志乜叉？你叫收工啦，大佬，香港地讲广东话。你都揾个四平八稳嘅广东话嘅出嚟讲嘢啦，中联版我即系保你大啊！你唔好影衰我哋国家丢架啦，揾个冚家铲口齿唔伶俐甩哑仔咁讲嘢，冚家铲我唔知佢都学佬话福建话系咪一铺两摸啊？真系咪先？冇人才咩？而家香港，香港广东话地方嘛，广东话应该做咗中国国语言噶，系咪啊？正式嘅汉语啊，十几个音噶，大佬，十一个音噶，揾啲咁嘅歪零歪斜做副主任出嚟讲嘢，你失礼人啦，丢架啦，我成日都闹呢班冚家铲噶，你中央政府俾佢哋边人呃噶啫嘛，你走嚟香港做工作，咪神父讲广东话都叻过你，你派件乜木嘴出嚟讲嘢，冚家铲，我唔知你讲学佬话福建话，我仔问我要讲乜差嘢，我咪佢讲我讲教育咯，系咪？你啲傻傻地嘅，你班咁嘅木嘴，你翻去你嗰个中联版啊，最好拆咗佢，翻翻拎翻去深圳，就唔好喺度影衰。咩全世界冇嘅，佢哋自己搞自己。你有港澳，你又有个国务院港澳版，你又整个中联版。你究竟你边个大边个细啊？我听边个讲啊？你睇梁先生做到谢咗啦，大佬上场有几耐啊？ 谢啦，仲玩谢？ 谢唔谢啊？啲人问我噶。咁咪点解梁振英谢晒？我佢梗系谢啦！你对住啲杂咁嘅冇知识、冇文化、冇吉屎嘅人，佢哋好惨噶！你逢系呢啲咁嘅中联版官员咧，五冇嘅， 冇边 冇卡屎，冇吉屎，啊，冇声屎，冇 T 屎，冇 fans， 冇 fans。 你嗰扎驻港嘅共产党系五毛人士嚟噶嘛？佢系成班蛇虫鼠嘅曱甴坐得埋一堆嘅啫嘛，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噶嘛，系咪啊？所以佢哋咧，你一系咧就话啦，你搞个大中华共产帝国一个招牌又可以用，另外一个咧就更加好用，作大啲，大共产中华帝国，咁啊名副其实啦，呢个国号叫假大空，大啊嘛，作大。 共产呢就是假的，因为你都不是行共产主义。中华帝国空的嘛，又没有皇帝，那就叫假大空的国家，那就 大共产中华帝国。那是名正言顺，你中差的事怎样搞得的？因为你是搞丢假，你香港就丢了中国人假嘛，你共产党。中央政府真的 要跟你的、哦、你不可以被你下面那些蚕臣呢左搞右搞的、哦、你搞到天怒人怨的、哦、是吧？所以呢就说喂，现在即大家 讲起呢就好笑的嘛，你现在 你怎样搞呢？那你那些连那个管治文化你又没有是吧？那你现在你来到香港，咁你搞啲咁嘅梁先生上场，你一啲好嘅工作呢你就用咗共产党嗰套嘢，好似卖药党咁点住档先。佢哋全部搞错㗎。逢係一个地区首长落区呢係最低庄嘅手法嚟嘅。你有料我使咩落区啫？你唔见以前彭定康之前啲港岛落区，彭定康点我哋点你咁啫嘛，喺度做 show 噶嘛，你当佢真噶？以前任嘅港督唔落区噶，一年两次攞落去，曝一曝光咧就唔见人噶啦，唔俾你见到噶。即系名牌咧，唔会喺电视卖广告噶嘛。你有冇见到名牌卖广告喺电视度啊？你有冇见佢咪是嗰啲手袋喺电视卖广告啊？唔卖广告噶，唔会话你成日见报啊，成日上电视啊，见得多你个样都嬲啦，你好都嬲啦，即系等于我郭先生，如果晚晚香港人网开咪，实死啦，唔值钱噶嘛，系咪啊？你讲得两讲啊，俾人怼你噶啦，压住个位，系咪先？所以佢嗰啲人咧做官唔识做噶嘛，你梁先生，你以为走去做 show 带埋啲咁嘅柴仔？你仲要你最惨，你仲搵班戏子佬做 show 啊嘛，咁你咪死得咯。正式嘅，如果你嚟而家梁先生好简，佢好简单啫嘛，有位送我封疆大臣，同中央政府攞个手照，究竟我系同港国务院港澳办直系交手啊，平起平坐交手啊，因为同你中联办交手，你讲清楚。咁你个唔奸产大细婆，我惊大婆讲钉住拉仔讲啊！你究竟边个系正装啊？ 而家真系唔知边边正装。 你都唔清晰啊嘛！成日擦鞋仔喺度扮晒嘢，系嘛？咪香港政府搞教育嘅唔出嚟讲，使你中联版讲咩？嗰、那个香港嘅教育局讲噶嘛？有咩说话你咪传递俾香港政府讲咯？佢哋搞错咗噶，佢哋唔知道咧你。你共产党咧，你害到个老细样衰咧， 越讲越衰， 越讲就越衰。你少出声啊，当喂，你少讲句咧，当帮忙噶嘛。佢有嗰啲人唔系，以为走出嚟有分，同埋佢喺身边啲人死啊嘛。你喺身边嗰啲人冇威信噶嘛，陪埋你一堆嗰班人去讲，咁你实死噶，系咪先？所以佢哋下万搞错，譬如话你而家你嗰啲左派害到死噶，你一讲起话叫我按毛泽东。跟住个学生咧就起身斗你个吴家产，拿住本毛语录，嗱而家我学足毛主席嘅嘢啦，咁你都收工噶。中国人，你嚟香港搞呢套嘢咧，一定悲剧嘅。你共产党搞翻自己嗰个名嘅，搞翻自己个名嘅。好啦，再讲一件事俾大家知道咧，就好简单嘅。事实但牵连咧都个风波好大嘅，即系嗰个管治手法。 系边一件呢？ 讲苏联、俄罗斯。我哋早几年咧有个香港嘅律政处嘅专员，有个 council 咧就走去澳门玩，就识咗俄罗斯妹。咁佢咧就冇守江湖规矩，就叫俄罗斯妹咧唔翻工，因为带晒。咁啊，陪佢一个月。咁虽然后期佢系俾紧中钱啦，但系个俄罗斯妹冇请假嘛。好啦，咁啊后屘咧就佢要同佢赎身，就走咗去海参崴帮条女同个俄罗斯妹去讲数，带咗八万现金港纸同佢赎身嘅，喺嗰边死咗，攞咗佢命。喂，你喺香港，你做律政署政府官员，蛊惑仔差馆啲人都俾面你啫。 嗰条你嗰条英国鬼咧就当自己真系咁威，漂洋过海就系救美，同人真系赎身，咁咪收咗工咯，卖报纸卖都行噶。好啊，英国政府咧后屘咧就梗系追究啦，透过外交部追究，一定要俄罗斯俾个交代。咁最后咧，好似喺旧年初期嘅，俄罗斯俾透过外交部咧俾个召回英国政府。有关呢单命案咧，我哋拉咗个犯啦，口供咧就俾咗啦，就全部咧就承认咗，系佢系做呢单案咧就杀死咗呢两个人，口供都喺度，大家俾埋个副本嚟。但好不幸咧，佢哋上个礼拜咧喺监狱自杀咗，咁啊，以后你英国政府唔使问啦。 咁你来去咩学啦？ 咁佢梗系唔会学李旺洋咁啊，俾影到张相又有只脚离地啦，大佬人哋可以做咁清楚噶嘛？ 嗰单嘢简直笑话， 系咪？人哋你信唔信你嘅事，又你唔使再问啦，死咗啦。咁啊，人系姓乜名乜啊？话咩名？话口供只系招供咗，咁啊，成个快到掟翻俾英国政府，咁咪 close 咗嗰个 case 咯。俄罗斯就咁嘅作风嘅做嘢，好好清楚企嚟。所以咧，你睇到普京佢哋俄罗斯出嚟咧，甚少讲嘢，一讲亲咧好厉害。不会话讲咁多唔等使嘅嘢。好啊，而家你啲香港政客上我场，净系自己出嚟解签。喂，使唔使解咁多铺啊？你以前投资买几间楼，买楼收租，话唔使打靶噶嘛？我买楼收租系人都咁啊。以前通常买全世界香港啲旧楼收租，间间都系间开几间房噶啦。 你又唔系做啲咩作奸犯科嘅？ 佢有个二房东收租噶嘛？但因为点解佢会咁矛咧？佢咁心怯咧？就佢哋呢啲人咧，提醒大家啦。如果某朝一日有人嚟话，俾我送你收购啲旧楼咧，你要小心啦。有可能有人一早知道咧，就话呢度将来政府会划咗入个发展区。咁佢哋就会提早同你买定咧，就等佢政府收楼嘅。呢个咧系冇人阻止得到噶啦。呢个社会啲人嗰、那个，你谂下以前嗰个张振远做嗰个土法局，有冇卖料出去啊？呢个你问佢先知啦。周时好多朋友话喂，无端端有人嚟收购我，卖完之后冇几耐咧，几个月后咧，咁就政府咧就出嗰、那个收嗰、那个重建嘅命令噶啦。即系嗰个系土局嗰、那个土地发展局重建嘅发展局嘅，即系好巧嘅。咁系咪有人 吓 佢哋局长下边啲人泄漏消息出嚟咧？啲人走去买定先，等你政府收楼咧，呢个好赚噶嘛，赚好，因为你买翻嚟好平嘅啫嘛。即系话呢档嘢咧，佢哋啲咁嘅维威卫咧，佢哋身有屎，变咗佢连当年咧系卖楼收租咧都唔敢承认。如果你身冇事嘅，喂，咁我老婆系做收租买楼噶嘛，过到买啦，我立正税，系嘛？咁啊，仲涉及有啲做嗰啲咁嘅话，睇报纸啦，话个层楼人哋收购200几万，佢落价100几万，喺文件上咧系难告啲嘅。 文件上， 因为你冇证人指证佢系个动机啊嘛。除非他当年经手交易这件事有人出来都背脊，说有人教唆他要他特登280万楼价为了要省离印或者省了那个纳税而是这样，还有他的楼买了那么多年去买都不用打税、 哦、 在个税务上他们搞错，他不是压税，他是可以说他压离印， 压离印 都不关你买家事，都是买家给的。咁但你系唔使打税，因为我投资咗成5-6年啦。而家啲楼收租卖出，喺税务上安排咧，唔应该打税。但有一样嘢咧，我哋奇怪， 点解唔放？ 你系会计师，如果你光明正大去做一个投资公司，你唔需要又搞 BV 间公司，又搞信托又剩，搞到好复杂嘅嗰间公司内部。即系呢个事实真系我哋有疑点嘅，好大疑点嘅。除非有啲嘢唔见得光，或者有嘢惊俾人知道，或者惊黐上生先咁做嘅啫。你买嗰几间楼仔，就算我两公婆名成立间公司有限公司，方便咗税务安排，方便咗嗰个处理，光明正大写正个 share 系我两公婆嘅，咁冇坏噶。好似我同我老婆都系噶，我啲公司我同我太太名嘅啫嘛。 我都唔需要话要去搞间嚟讲公司，翻嚟又好间人公司，跟住又整你啲代理人，除非你有所图谋。 里头有经过。 系啦，如果唔系咧，你唔会嘥啲咁嘅无谓钱，因为你买间边间公司古灵精怪，搞嚟搞去系好嘥料噶嘛。 唔抵。 系嘛？所以咧就系话咧，呢啲咁嘅人咧，就真系要跟进嘅。好啦，最近咧就有啲人讲咧，就话俾嗰、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啦，就比较啦，即系伦敦嗰个奥运啦，就同中国北京嘅比较啦。咁啊，好多人咧都评估咗啦，即系话中国使好多钱，使钱冇所谓。佢哋使钱点解会冇所谓咧？因为如果佢个政府佢唔使钱咧，就冇啲钱落袋噶嘛。 有钱大家搵啊！ 你点样可以督数呢？咁啊，最好搞啲嘢督数咯。咁多人只手伸入去，咁多单位，咁啊，个个分份钱咯。分完钱之后，烟消云散啦。咁你睇下而家中国北京嗰度剩低嗰啲咁嘅，系为咗奥运嘅建筑物。 嗯。 睇见你真系掉眼泪噶嘛？使咁多钱。 系啊。 而家搞到咧，就喺度养蚊。 养蚊嘅又 系啊，好似难民营咁样啊，难民营咁啊嘛，影翻嚟好坎坷嘅，即系话咧，佢哋将嗰个文化咧，就将自己中国嘅文化艺术咧，佢当一个影城嘅布景板嚟做啊嘛。 但系点解佢唔可以拎嚟实际咁样用翻去咧？ 佢冇人谂到咁长远计划噶嘛，个个收完钱行咗人啦。咁呢、這个呢嗱呢个咧就系共产党思想嘅其中一个特色嚟嘅，所以佢去做一件事，佢就睇眼前利益。譬如话佢选举，佢设计嘅一个游戏，我总之我攞够票，我唔理你我用乜嘢手段，奸人邪道、偷呃拐骗都好，我总之我赢咗够席位咧，我控制到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选举工程嘅目标嚟噶嘛。佢落呢个命令。咁而家佢唔会怪佢下边啲人用手段噶喎，啊你中票好乜都好咧，佢哋觉得佢系叻仔噶，佢翻去仲有庆功宴噶喎，所以呢个咧就系共产党嘅思想咧，佢只系搭求到目的， 目标 乜嘢？你同佢讲咩仁义道德乜乜乜乜咧？你啲报纸佬讲、传媒讲、学者讲咧，全部废话嚟嘅。所以我睇报纸我都笑噶，即系话证明你香港嘅学者，你香港嘅普通市民。你香港的老师，你香港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你都不知道共产党那个思想是什么，那你怎么跟他搞那套游戏呢？ 搞不通的，都沟通不到，是不 是？那你日在这里日吵夜吵，左吵右吵，他睬你傻的，他不睬你的嘛。你见他们那些马仔走出来，他们都被人洗了脑的嘛。那我们现在呢，伟大的党，嗱，而家我哋定咗个目标，呢个任务咧，你就要赢就得噶啦，唔理你用咩方法，唔理你用咩方法，一系黑一系白，我哋要黑嘅，咁咪攞黑嗰边咯。无论你用咩方法都嚟嘅事，你死人冧楼咧，你呢个系牺牲品嚟嘅，啊，你又你佢系啊， 仲要系 好惨噶，你大家睇下，好辛酸噶。嗱，即系讲句真事啊。在六七年大暴动，有很多很忠贞爱国爱党的人士，放掟菠萝好，搞罢工好，搞公运好，死很多人的那六七大暴动。据我自己知道，有些报了失踪，有些现在都两餐都不计的，但没有人体贴他们的嘛。你睇下有习维园阿伯啦， 嗰啲用完嘅工具嘛， 系咪？所以佢哋系好凄、好悲凉嘅事嚟嘅。佢哋唔会话，呢啲系我哋嘅战友嚟嘅，系冇嘅。佢哋各自打算，各自打算。好似而家你以前有个新华社社长香港人嚟噶，而家好似嗰啲柏锦上正啊，瞓咗医院成几年啦，系咪？你籍籍无闻噶，好凄凉噶。因为亦都系喎，佢嗰个游戏，佢话明你系为个党牺牲嘛，你系个党嘅螺丝钉嚟噶嘛，你个工具噶嘛。所以你今时今日咧，如果你中央政府，你真系希望你作为一个堂堂中华民国 或者我哋中国中华民族嘅国家嘅主人咧，你要有啲礼义廉耻噶嘛，你要搞翻啲好嘅游戏规矩，去事事正正四平八稳去交代噶嘛，系嘛？你唔可以话喂我求其起几栋高楼大厦，好似买几个名牌手袋俾个女着，搵个仔女去外国读书。咁啊，识讲两句英文翻嚟，咁就代表个国家成功噶嘛？你咪话而家你成个将成个中国嘅大地嘅资源，所有嘅地下蕴藏嘅资源掘晒出嚟，将所有嗰成十亿八亿嘅农民嘅血汗做一个世界工厂，咁你赚咗钱摆到咁叫成功噶嘛？呢个系一个好丑怪嘅事嚟噶嘛？第三 part 啲网友打电话入嚟，唔该晒，拜拜。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i 你好，我系欧新明。事后还早系源自身边好多朋友话2012好多呢啲嘅揣测啊，好多呢啲嘅担心或者担心点应该担心嘅嘢，之后就发觉系咪要赶快做你好想做嘅嘢咧？ 事后还早。早多一些，早也未嫌早。心中的清单，每夜每天在数，要花多几多心思去做到。 事后还早，想讲嘅应该做或者找到一个源头，应该马上去做。系一路欧新明都系咁样嘅，同埋我仲要加上嗰只系，其实我相信可能个阅历多咗，或者个人生经验多咗，睇嘅事物去地方多咗，我就真系越嚟越发觉，如果样嘢做都要睇住结果去做咧，反而系做唔到嘅。同埋有時反而你唔睇結果咧，喺個過程入邊，喺呢個目標或者呢個追求理想或者夢想嘅目標入邊，你會有好多突如其來或者你意料之外會衍生出嚟嘅意想不到嘅效果嘅。我覺得咁樣可能係仲有趣。 時候還早，重遇至愛你會怎做？痛快在笑聲中跳舞。不必要天荒与地老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这一句说话怎样听，就真的看你个人的性格。正如那杯水是半杯满定是半杯病感了，这个真的很看人的性格的。我那个性格当然 Just let it go 就叫你义无反顾了，当然就不是叫你算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灰的人的。所以我那个 Just let it go 的意思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你应该勇敢地去面对你的心，话给你知你想怎样。 早点开始相信靠自己还好，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早点开始早点抗衰老，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欧新力。 郭博士答客文， 外国答嗰啲同学，你话边有啲问题啦，系啦。 好啦，咁第三 part 嘅节目就开始啦。咁就先就请各位观众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28927889嚟同阿郭博士问啲问题啦。咁此外咧，就有啲其他问题嘅、哦，有啲网友都有问题嘅、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想问一下阿郭博士你嘅祝福文，系想你解释一下嘅。 祝福文我哋嗰、那个网上嗰个走出财，佢有解释好详细嘅，嗰、那个系成篇解释咧就解唔掂噶啦，因为嗰度涉及好多嘅宇宙嘅秘密喺度。但可以话一次，可以强调啦吓，如果你依足我嗰篇祝福文嘅行次咧，那个程式去做咧，系一个程式嚟嘅，一般人在那個生命之流呢就没什么人知道的，很多都是断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出世，为什么我在那天出世，为什么会在这个 这个人做我父母，哪种力量影响我在这个地方到出世，这个真的很深奥的。有电话进来一会再说，答入来得了。 请接有电话入嚟啊！ 你有电话你入嚟得啦。 嗯， 一时喂喂，你讲啦。 系，请 你讲啊，你讲啊。系， 阿博士你好。咁我就系阿坡。 系。 咁我30岁出头嘅。咁咧近嚟咧有啲讲系国民教育啊咁嗰啲。咁而家啲后生仔都好反感啦，包括我哋都有少少反感嘅。 系。 但系呢种反感咧，我谂极都唔明啊，点解我哋会反感咧？系咪以前俾英国佬洗咗脑咧？即系亦都洗咗我哋脑在先咧？吓、啊。 呢、這个反感系好正常嘅，因为呢个涉及咧佢哋个推销手法。 系。 推销手法曳啊嘛。 系。 是吗？即是说你推销手法你不讲真话你就会反感，但其实对大家有益过你去搞错晒、 嗯。 因为香港是一个这么文明社会呢，其实你们反对国民教育是错的，我不是挺赞成的，我说是他写的东西衰啫，我没有反对国民教育的。如果你想去反效果你叫他照做。咁你好啦，你喺学校一套，我屋企就整一套，你得人影印咗啲咁嘅以前嗰个文化大革命啊，中国嗰个建国时候嘅三反四反啊，土改啊，杀人无数，毛泽东嗰个杀几千人，你攞翻啲嗰啲画报出嚟俾僆仔睇咧，佢洗唔到你脑噶、哦，系咪啊？ 嗯，系 陈年， 你害翻个转头噶、哦。其实如果你话哇，欢迎你国民教育光德学资佢100万添，同佢讲数，咁啊照教，咁、嗯、我呢度今日我教晒你成堆嘢，听日我播翻啲六四民运嘅嘢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啊、又再俾你上堂嗰啲僆仔，你点呃到佢啊？ 吓亲了， 系咪呢个最好方法啊？ 系 呢、這个最犀利嘅，其实佢哋搞呢班人咧，佢唔系真系帮中央政府做嘢嘅，佢哋班人咧，佢度条计出嚟，揾把口话搞国民教育，实际个个咧就分钱嘅啫。 系 你明唔明？你知道啊，攞千几月万啊嘛，整本嘢，咁唔知嗰钱咧？咁啊，跟住成立好多旅行社啊，搞啲乜嘢外国法，外国翻中国行啊，搞咩啊？咁佢当地嗰啲咁嘅单位又有钱分噶、哦，佢因为佢国家拨笔钱落嚟啊嘛， 系 国笔钱落不嚟咧，就做呢个咁嘅宣传教育工作嘛。佢系用好古老嘅推销手法啊嘛。咁每年中国政府咪攞几百几亿落嚟搞香港嘅外国教育，等啲人心回归啦。咁呢班人有个笔直啦，咁咪大家各出奇谋去搞咯。咁啊，又去联络云南啊，联络湖北啦、啊，联络湖南啊，联络省江山江西啊，睇革命基地啊，咁好啦，跟住香港佢嗰左仔啊，咁咪成立啲旅行社咯。你个人做唔到个生意系咪啊？ 嗯， 你有边啲外人做到生意咧？ 嗯， 啊大旧黄毓民可以做到嗰旅行社翻去搞外文教育咩？佢个赚到个钱你赚唔到噶嘛？佢全部围攞人，跟住又攞政府津嗰个香港政府钱，又跟住喺中国入边攞钱。好啊！中国入边嗰省市单位咧又有钱攞噶嘛？ 嗯， 啊，招呼香港嘅外国同胞，成班又喺度咧就穿老细柜桶嘅啫。 嗯， 佢搞嗰啲系假嘅。 嗯， 所以佢系捉虫。咁啊，如果你真系俾佢搞咧，你唔使担心僆仔洗唔到脑嘅。你博你，我哋唔系贵州农村农民山区啊嘛，啱唔啱啊？一俾只光碟去睇佢，共产党收档啦，佢而家过喺度呃老细嘅啫。 嗯， 串谋埋中联办嗰班友。 嗯， 系咪喺度分钱噶嘛？佢好似喺香港做咗好多工作啊嘛！哇，做咗统战工作，你老母你统战几十年， 嗯， 统嚟， 连啲僆仔都统战唔到， 嗯， 系咪啊？一个华东水灾，香港人个个都捐钱啦，使差你统战咩？我哋中国人边个冇爱国心啊？每一个人啱唔啱啊？ 明白，明白， 系咪啊？你嘅共产党去吓佢，共产党就唔衰啦！我要大家讲清楚， 嗯， 中国有今日咁强盛，呢个事实嚟嘅。佢个方法系唔正常，呢个系事实嚟嘅。好啊，只不过你共产党，因为佢哋嗰个体制唔健康啊嘛。 嗯。 喂，民主嘅目的就话喂打到嗰个暴政啫嘛，打到嗰个皇帝就搞民主啫嘛。而家中国冇皇帝，咁打到边个咧？ 自斗。 好啊，你唯有你嗰个杀你嗰个权力要分衡啊嘛。你整班蛮毛话我哋香港人大代表代乜差啫？我都冇选佢做我哋代表噶嘛。人大代表你有冇投票啊？ 冇啊，冇。 咁冇咪即系你唔好搞咯。呢啲搞咧，你就话明走去做啲衰嘢呃人。 咁我哋啲小朋友个个都而家好早熟噶嘛，你点可以点会俾你共产党呃到啫？你咪侮辱人智慧咯，你侮辱人智慧咪人哋咪嬲咯，系咁简单，反感咁明未啊？你讲话反感就系佢搞啲嘢出嚟咧，个推销手法又系。个个分钱， 阿博士啊， 系 我仲有一个问题，可能好多人都想问嘅，即系我哋后生仔可能谂唔明，以前英国老年代咧，我哋读书都系受嗰啲教育，咁我哋都冇得选择噶，咁我哋好似好服啲外国人咁，唔知系咪中国人有一种心态系惊鬼佬嘅咧，即系乜都服从鬼佬嘅咧，而家到回归咗啦，就老土嗰啲大陆人。 英国人 有少少咁嘅心 态。英国人咧，佢哋嗰个精神咧，有好多嘢喺而家世界都系领导潮流嘅。 系。 第一，呢个事实嚟嘅，因为你系服人哋。第一，佢英国人嘅绅士风度。 系。 系嘛？就算佢呃你入厕所，除咗条裤咧，你都觉得过瘾噶嘛？ 系、 嗯、系。佢俾个荷兰水果你行出嚟，真系光明啊，大佬。 系啊系啊。 佢整个酒会。你都舒服噶嘛？去到你而家你走去嗰啲咁嘅左仔嘅酒会，你去到咧，我哋都唔会去噶嘛。 系啊， 系咪啊？着件西装啊，唔搣住个招牌啊，咁你点搞啫？嗰扎咁嘅，嗰扎不乖咁，而家晚买净系买个 LV 手袋，又唔买私密噶嘛。 嗯嗯。 除咗三条底裤啊穿窿嘅，咁你点搞啫？ 嗯嗯。 系咪啊？所以咧，你话佢成档嘢咧，就以为我有两蚊钱。今时今日咧，嗰扎贪官污吏以为佢自己刮到窿有两蚊钱，香港扎左仔咧，个个喺度香港分赃噶嘛，排晒队又做议员啦，又做咩委员会主席啊，有啲啊做嗰啲咁嘅大陆公司上市董事啊咁噶，咁啊出卖嗰个政府嘅情报噶嘛，喺立法会行政嗰度有好多情报嘅出卖，咁咪攞钱咯，搵着数咯，各支董事袍金咯，你睇范徐丽泰个乞衣呢个八婆，你谂下佢老豆食乜都唔知噶嘛。 徐大桶系嘛？ 徐你老母啦，边个徐大桶啫？屌你，会执翻嚟噶嘛？只嘢 系咩？ 啊，你真系懵逼逼啦，系咪？会执翻嚟噶嘛？系咪啊？佢老豆系以前喺上海度卖纸嘅，杜月笙啲门生，系你仲想问乜嘢？ 阿、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咁而家即系好多新移民落嚟啦，咁我哋。同佢哋都有啲摩擦噶嘛，有時咁 呢、這個你你唔應該有呢個心喎、啊。嗱、啊，老實講，唔係老實講，第一 文化嘅問題。 咁你唔需要同佢溝通，唔來往咪得咯。但你要包容嘅喎、啊。 包容係。 喂，咁我哋香港都和平咗幾十年啦，香港49年冇解放，我哋只係成長咗。咁中國大陸嘅同胞喺入邊受苦咁多年，係咪喺個極權嘅政府度錯誤嘅政策犧牲咗咁多年？今時今日，我哋香港都要靠一班咁嘅自由行嚟香港去支持個經濟。 嗯， 我哋咪有少少寬容嘅心咧？ 係， 我哋始終係同胞嚟啊嘛。 明白。 咁啊好啦，佢唔識你咪教佢咯。咪但香港有啲嘢係佢哋逼人嘅喎。你咁簡單，地鐵冇廁所嘅，佢帶條僆仔嚟。条僆仔啊，大小便急起上嚟，咁你点点处理咧？ 嗯， 佢控制唔到噶嘛？你见过啲城市系地铁冇厕所未一条？喺香港有噶嘛？啱唔啱啊？冇厕所嘅，大陆都有厕所嘛？地铁站，我哋香港冇噶嘛？ 系。 所以呢扎残官咧就好扑街嘅，佢起地铁都搞留一招喺度害你噶嘛？以前我啲英國佬都幾毒下噶嘛，係咪？有我試過一次噶，突然間肚痛啊，唔家陣撲街啦！我呢次大鑊，咁你點搞係咩？啊，所以佢英國佬好陰濕噶。咁啊，多謝你電話， 多謝 我第二個朋友。 咁啊，好多謝阿 po 嘅嚟嘅電話啦。咁啊，跟住阿郭博士啊，接翻之前嗰個話題啊，就係有關呢個祝福文嘅問題。 因为那个很深奥的，如果大家照做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出世，不知道为什么会做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我都没申请要这些兄弟姐妹整埋一堆给我。 嗯。 那么整了我家庭到呢，狗下乖乖不开心的有。那你真的很多不知道，人的事知是真的知道，我这个眼前黑嘛。你一出世擘大眼呢，你是黑暗的。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我们好过一些地方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你咪仲惨， 好过好多地方应该系。 所以有个网友铺一套蛮生嘅电影咧，我就形容佢咧叫红太阳照耀下的黑暗。 红太阳嘛，中国 系啊， 咪红太阳照耀下的黑暗咯。我哋真系人咧，就系真系眼前黑嘅，你唔知噶，你控制唔到嘅。好啦，佢控制唔到之后咧，就基于呢个咁嘅生命嘅秘密咧，嗰、那个密码咧组合咧，就形成咗市场上有啲人利用啲人希望改变命运啊，同埋你恐惧嘅命运嘅未来啊。咁嗰啲术数啊、占卦算命咪有市场咯？ 嗯，因为个个都想明天会更好噶嘛，但系你冇把握唔到噶。 但佢唔明白咧，就话全世界你咩学问都唔及你有智慧噶嘛。就算你唔读书，你冇学问，如果你有智慧咧，你好多去日常生活你就学习到好多嘢噶嘛。真系唔讲笑，譬如我正话我讲卖车，唔使攞本钱出嚟嘅，$10,000买架 Total Noise 嘅烂车，即刻就走去 shop 借钱。借$80,000，呢个牌保即刻借$80,000，将钱砸袋噶啦，系嘛？即系话你冇智慧啊嘛，你有你而家你读书嗰啲系知识嚟啫嘛，唔系常识嚟噶嘛，唔系经验嚟噶嘛。所以我点解咁多次喺走识财同大家啲网友交流咧？就我本身系纯粹系实践经验嚟噶嘛，我唔系话课本上知识啊嘛。好似譬如话而家你。你嗰啲评定员，我啲咩正评加乜差嘢加咩加，我啲噏嘅啫嘛。你都唔知道共产党点样谂嘢嘅，佢个思想嘅系统系乜嘢特色咧？你都唔知嘅，你喺度估啊嘛，系咪啊？ 得个估字咯。 咁你咪死咗咯。所以你个世界而家混乱咧，就混乱到好啦。咁咪讲翻转头啦。咁究竟香港未来应该要点咧？中国嘅未来应该要点咧？但佢难在系点样解法呢？中国未来咧，佢麻烦在系边样嘢咧？我哋而家冇一个威信嘅人啊嘛。就算你而家你胡锦涛先生就嚟做埋呢一两年嘅主席，就算佢早几年前，喂你中国九个常委叫做话终极嘅权力喺嗰度，其实唔系噶，佢有啲咁隐蔽嘅权力机构噶嘛，佢唔摆喺台面噶嘛。你嗰班系幕前嘅演员嚟啫嘛？邓小平在身咁啊，邓小平话我一个普通嘅公民，冚家铲普通公民咧，佢个办公室主任都系上将嚟嘅，咁你点搞啫？咁因为佢嗰啲咁嘅苏联过嚟嘅制度咧，系好古怪噶嘛。好啦，咁你台前一班人九个，表面话个牌面有九个常委就系、是、政治局，但到你胡先生整一个好嘅政策。温家宝总理好一个政策，到开会数票得3.5票，咁你点搞啊？ 都系掌握唔到， 系咪啊？咁而家佢哋话集体领导咧，即系冇人领导，左棘你右棘你噶嘛？你香港都系噶，你香港睇到噶，你而家你香港仲系一样噶喎，你冇一个有威信嘅人，佢哋个体制咧要改嘅，整得越嚟你哋香港都系个好似嗱， 越问责咪越冇人负责咯。 正话有啲网友问点解梁振英特首一上场之后老得咁快呢？我真系保重佢啊，因为我同佢又冇私人恩怨嘅。佢唔做，第二个做噶啦。社会紧要有人领导。咁啊，好啦，有啲人咧就话喂，咁你都俾啲时间梁先生，我哋香港市民有资格俾唔俾时间你咩？佢自己可以发挥噶嘛，个时间佢自己掌握噶嘛。边样先后，边样次序，请啲咩人，用啲咩人选，佢哋好惨啊！佢哋啲唔识用人啊嘛，用人系一个最深奥嘅学问嚟噶嘛。咁你用错人，摆错位，我上集讲噶嘛，我哋李梁先生用呢条友都冇运行啦，咁而家咪冇运行咯。话口未完，佢真系冇运行噶嘛。好啊，你而家你唔知点埋尾喎。好啦，譬如你琴日今日我哋睇新聞咧，就嗰个做政务司嘅林女士，那个林郑女士，人哋问佢问题，佢六样话六次都唔答啊嘛，呢、這个唔系一个承担嘅态度，咪答你咪答你咯，系咪啊？唔使死噶嘛，佢哋已经搞到咧系进退失据。我话而家你开咗班上场，7月1日，你做过咩事呢？咁你陈茂波上咗场呢几日，你就搞自己嘢啫嘛？ 你冇搞过政， 你冇睇过香港嘅你嗰个发展局嘅 paper 有冇睇过？有冇时间睇啊？咁你睇自己嘢，你知道你几十万人工啊，大佬？ 应该扣翻人工出嚟先啱喎，你冇做到嘢嘛，上场你就系做自己嘢，话自己写上，自己整理官司，自己走去揾啲料斗，斗到成十二点先整份新闻稿出嚟，嗰啲咁嘅衰嘢，系嘛？你咪同我哋香港人做嘢，你上场就系同自己做嘢啫，呢个唔公道，我哋出粮俾你噶嘛，即系佢哋唔知丢假噶嘛，系嘛？所以佢哋好结噶，佢哋嗰啲咁嘅嘢，嗱香港系好简单嘅。以前我哋提过嘅，但冇人睬我哋噶嘛。我哋人微言轻啦，系咪啊？如果你香港你唔停止嗰啲大陆人口输入咧，香港死紧噶嘛。即系每日300个。你首先你要学澳门攞翻个入口嘅控制权，或者我系接受嗰、那个优才嘅移民计划。如果你在中国娶个老婆，喂，我咪唔俾你翻大陆移民，佢翻去团圆嘅，你咪翻差去大陆啦。你明知个女人喺大陆，咁你翻大陆团圆咯。你可以嚟香港住，但你冇得居留权噶嘛。你嗰个社会咧压迫唔起嘛。你嘅医疗、教育、交通运输、土地嘅资源，你系同埋你嗰个就业嘅劳工市场，你个人口一路嚟咧系压迫唔起嘅。一年几万人噶嘛，净系嗰个日三百个都，佢冇停过噶嘛。好啦，呢几百个人咧，你是但攞一班人咧，起码一半咧系制造咗中国啲公安贪污啫嘛。佢嗰啲单程入口一定要俾钱嘅，你唔俾钱搞掂咧，你唔会批俾你单程入口噶嘛。香港，佢大陆唔批俾你噶嘛。即系话咧，你呢样嘢咧，你系制造中国公安嗰啲咁嘅贪污，多条水嚟食嘅啫。以前要十几万、廿万嘅，有啲成搞一个人落嚟香港，呢啲嘢咧要停嘅，起码你都收翻个控制权。你梁先生吉屎嘅，你首先要收翻个停止大陆嗰个每日嘅配额入口要一定要停嘅，呢度要停嘅。第二咧就话你嗰个医院咧一定要独立营运嘅，拆散翻嗰个医管局。喂，你医管局养好多行政蚕臣噶嘛？ 你以前就系得卫生处嘅啫嘛。 我唔系净系每间医院嗱，你预算每年收几多个病人，几多钱经费？我讲你病人个经费几多，我拨钱俾你嘅，唔够你可以再申请去攞。咁你悭好多资源，悭好多人手噶。佢而家个英国人留低整呢套嘢咧，你搞到啲顾问医生唔使做嘢，做行政工作成廿几三万一个月噶嘛，咪仲未计嗰啲房屋津贴。呢啲咁嘅机关咧，一定要拆噶嘛。要拆散佢噶嘛？好啦，譬如话你学校咧，而家啲细路仔、老师都辛苦噶，出唔到人才，点解咧？如果我哋做咧就好简单嘅啫，六岁前唔准读书，你可以读，净系可以读语言教学嘅啫，即系净系读外，譬如你读英文、读法文、读埋呢个德文都得。 而家唔好讲六岁啊，六个月前已经读啦。 德国犯法嘅。在德国犯法，一个人嗰个脑细胞未成长咧，你俾啲强制性嘅指导性教育咧系犯法嘅。好啦，你到佢七岁读小学咧，你又全日制做，朝头早读书，下昼食完饭咧就下昼咧就全部做功课嘅，翻屋企唔使做功课，多啲时间玩，多啲空间。你而家唔系噶嘛，你翻屋企哇咁啱又瞓觉都要机会做埋功课，成堆嘢，你制造唔到人才嘅。佢成个教育制度咧系搞错晒嘅。好啦，一去到嗰个中三咧就要分流噶啦。我读得书嘅就继续再读，读唔到书嘅你系读嗰个工业学校、工专学校，有门手技。你学理化、学化妆、学美容，你都系可以成才噶嘛。学烹饪、学厨师，佢有出路噶嘛。而家你扑街啦，你又唔分流，读到中六、中七出嚟吊吊揈，咁啊企喺个街度做卖电话，系嘛？做个报警板，好啦，而家啲好啦，到读完大学仲扑街，得嗰一皮嘢都揾唔到。喂，我哋早年介绍个朋友去做嘢，佢都系中学都读唔成啦，又懒散，成日挂住踢波，又走去搞无端端流离浪荡。我哋介绍地盘冻竹仔啊，即系搭棚，佢唔识搭啦，喺底下冻啲竹上去俾人，一日都700蚊啦， 一日 递支竹啫嘛。哦、你夠膽叻仔嘅，你再擒埋上去， 擒埋上去唔止啊！ 咁啊，梗系唔止啦，系嘛？净系支竹队上去俾人啫，都700蚊噶嘛。但佢嗰啲大学生唔会去噶嘛，佢唔知道。咁后屘我叫个朋友个仔，我你去啊，你仔递竹仔， 我而家咧就好安全嘅。你如果你惊死咁啊，揽多安全带咯，人哋一条咧整够两套，系咪啊？扣多几个勾。好啦，如果你做到咧，你又唔使自己落手落脚做嘅。嗱，你又识英文，又有啲学问，咁啊跟住好厚啲，码住个老细同佢睇下啲 paper， 跟住咧你就自己个做小判头噶啦嘛。即系你有组织能力，咁啊整几个搭棚工人，就咪就接生意咯。而家你嗰啲而家屋宇署又话大量要插啲僭建啦。咁你嗰啲花笼啊、棚架啊，系咪要拆嘅？要用搭棚噶嘛？你成日有生意噶，咁你用你嘅学到翻嚟嘅知识、组织啊能力，咁啊请个人开档去做老细噶咯。吓，你而家就要学下佢捉仔先，都有七八蚊一日。但而家佢嗰个社会沦陷咗，有啲人冷啊嘛。仲有啲咩问题问入嚟？ 啊，有嘅，咁就有位网友咧就问，想问阿博士咧，呢个吉爹吉爹系咪等于个解释系咪等于呢个经历再经历咧，还是有其他嘅意思咧？ 大家千祈唔好搞错，凡系 mantra 咧，即系嗰个咒音咧，系冇得解嘅。 哦，原来系冇得解嘅， 唔可以解嘅，佢解嗰啲系呃你嘅。在市场上解咒音，咁有啲啊将啲大悲咒咧搞八十几个神喺度，嗰啲仲大镬。佢嘅威力就在于佢冇得解噶嘛， 纯粹就系嗰个言语。 佢威力就系在于佢嘅咒语冇得解，嗰种力就冇得解。有得解咧，你个心灵已经系俾佢落咗另外一边啦嘛，佢冇得解嘅啫。但嗰个啊比较深奥嘅学问，你念咧你就念口往，你就照念啦。但如果你话你微细念咧，就比较深奥啦。春夏秋冬四季，每个月嘅黑月白月，早朝头早、中午、夜晚，加上你念个咒，想为乜嘢目的去念呢个咒嘅效果，有唔同嘅时间，有唔同嘅念法。话有啲开声，有啲唔开声，有啲金刚念。百几种念法噶嘛，有啲相应嘅念法，有啲行法嘅念法。但呢啲咧，你唔系去行法咧，你自己修行咧就唔需要知呢啲。除非你去云游四海出去行法，譬如我用个咒术去医人嘅，咁嗰啲咧唔同念法嘅，但系嗰啲有前行嘅基本功夫噶嘛。 就唔可以立乱走去乱。 唔系你乱咁念冇所谓噶，你冇坏噶。但有啲咧就小心啦，譬如话有啲好特别嘅咒语咧，就系、是、会伤害到其他生命噶嘛，因为佢个音波个频嗰个 channel 唔同嘅，所以嗰种咧系因为个声波而家咧喺宇宙咧系好神秘嘅，喺科学家咧去到光学嗰度咧已经系研究咗好多个层次出嚟， 但声 喺声学嚟讲咧，仲系好陌生嘅。即是每一个声波的震荡在这个大自然世界和其他的物质有什么分解作用呢，声波他们科学家未知的。那个呢，所以就大家不需要理会到那里了。那你只是修心呢，你就默念个咒语呢就是最好的。那个比较耶稣都有个心咒的嘛。 耶稣都有。 有好少人知的。耶稣是一个大菩萨来的嘛。他当年在北印度在啲庙度学法，学咗之后咧就失，所以佢耶稣失踪咗十几年咧，系一个谜嚟嘅。咁我哋北印度揾翻我啲资料噶嘛，咁佢就系攞咗佛教嘅知识，但系太深奥啦，咁佢拎到翻去咧，惊啲人唔明，佢系简单啲咁求你信我得啦，咁佢攞咗嗰个信仰瑜伽部嘅法啊嘛，你求信就得噶啦，你唔使知道点解嘅，你信我上天堂啦，咁啊简单咯。耶稣是我们佛门的菩萨来的，是佛教菩萨来的。还有什么问题？ 暂时就未有其他问题住。 有没有电话？ 未有电话进来，因为时间都剩下不太多了。 剩下多少？ 剩下五分钟不够。 哦，那啊，讲一些很少的常识呢，就说在这个刚才讲香港的前途呢，梁先生是应该是想做的事的人。咁大家如果话俾对佢评价太过负面咧，亦都唔公道。因为我同佢冇来往嘅，亦都唔识。因为佢唔做都第二个人做啦。但佢做嘢得嚟咧，就话个人比较自负啦。佢唔知道政治咧，唔系你啲专业人士做得到噶嘛。咁你又唔请啲有政治智慧嘅莫神， 如果他跟蕭生做到friend，叫蕭若元點佢幾招咪好咯，係咪？即係呢個政治舞台、人生如舞台都要玩少少手法噶嘛。佢連點樣去制衡嗰個中央政府佢都唔識噶嘛。咁你會輸噶嘛？我話你梁先生，你以為話我一晚買住你嗰啲咁嘅左派勢力，咁有啲老人家仲話啊，我哋出嚟傳統左派。你传统左派大晒咩？好似讲吴汉文呢个咁嘅老鬼啊，吴家产传统左派阻你老母啦，阻你未瞓醒，有咩世界啊？你咁差叻啫，再掟多次菠萝，我陪你掟啊，系咪？因为而家咩时代啊，大佬，而家资讯时代，廿一世纪啦，中国都唔玩呢啲咁嘅左派游戏啦嘛。喂，其实中国政府想好嘅，你唔好搞错啊。如果真系中央政府唔睇到世界潮流咩？ 佢都唔想拆台啊！ 咪中央政府睇到世界潮流噶嘛？佢一路希望想改革，但你嗰个社会个包袱太大，你嗰班党员咧冚家铲专挖老细长脚噶嘛？你又香港班左仔都真系玩老细嘅， 都系一样。 你每个省市个个诸侯国君，咁你扑街噶，系嘛？咁你喺中央共产党每都想好噶，但你冇计噶嘛？而家你就话喂，你香港都唔合作，系咪先？你各地啲诸侯，各具称王噶嘛？你真系大家都知道佢嘅政策落唔到民间噶嘛？ 落唔到嘅。 所以咧就话俾大家即系要俾多啲意见啊！即系年轻人咧，唔使惊我国民教育嘅，佢搞成都死嘅，因为个资讯咁发达，你一搞完咧，佢啊跟住俾啲嘢啲僆仔睇，佢全部咧就反弹，佢越搞就越衰嘅，所以大家唔使理佢哋嘅，好嘛？多谢大家，下次再见。 Caution, caution.